也将是我们后边文章中的主角啊，这里呢就不多说了。那么最后提一句，于谦死后，他的儿子于勉被罚充军，而充军的地点叫做龙门。后来的系列电影《龙门客栈》就是以此为故事模板的，而那位大反派太监的生活原型就是司礼监曹吉祥同志啊。哎，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但闲来无事调侃一下曹吉祥等人啊，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儿。杀了一批换了一批，做新龙袍，修宫殿，改年号，景泰改为天顺，等等等等，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，这个朱祁镇终于消停了。而这也难怪，平常人搬个家都累得啊累死累活的，何况是换皇帝呢？按说呀，事情也算顺利完成了，可朱祁镇呢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虽然他已经思虑周密，事必躬亲，却还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，而这个错误将造成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，让朱祁镇成为历史的笑柄。朱祁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啊？我们前边提过，朱祁镇于正月17日夺门成功，随即登基为帝，他什么都考虑到了，却忘记了那个被他赶下皇位的人朱祁钰。当时朱祁钰已经奄奄一息，所以朱祁镇呢也没有去理会他，直接就坐上了皇位。可他没有料到自己这个弟弟生命力还很顽强，过了一个多月才死。这还不打紧，要命的是啊，他忘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，废除朱祁钰的皇帝身份。他忘了，这位老兄风风火火的干了10多天，才猛然想起自己那个只剩半条命的弟弟依然是皇帝。哭笑不得的朱祁镇呢，立刻用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废除朱祁钰，但是啊，已经太迟了。此时已经是2月初1，也就是说，在这10几天里，大明王朝同时有两个皇帝。而且这两位皇帝都是现任皇帝，外面坐着一个，里面还躺着一位，此真可谓千古难得一见之奇观呐！朱祁镇虽然闹了笑话，但毕竟还是坐稳了皇位，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代统治——天顺。而那些还乡团的成员们在冤杀了于谦之后呢？前景似乎也是一片光明。如果用童话的语言就此结尾，可以表述为他们四个人手牵着手，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。但是很可惜呀，在具有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我国啊，比如说权谋斗争、厚黑学等等，这个童话是没有市场。类似他们这种阴谋集团，结局总是逃不开两句话，一句叫攘外必先安内，另一句叫过河拆桥。而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，还乡团大致适用于第二句。解决了外敌，即刻内斗，也算是华夏文明的光荣传统之一啊。很快啊，还乡团的成员们便十分自觉地依照这一传统，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部斗争。说了有点滑稽，斗争的起因呢，并非分赃不均，而是性格不合。因为这个徐有贞是一个有理想、没道德、有文化、没纪律的复合型人才，虽然他心黑手狠脸皮极厚，但还是想做事情的，是有追求的。可是那石亨和曹吉祥这两位仁兄啊，除了有野心和贪欲外，啥也没有。如果坏人也分档次的话，这个徐有贞就是一个有品位的坏人，而石亨和曹吉祥啊，就是坏人中的渣子。夫妻之间 性格不合可以离婚，而政治家性格不合，最终却只有一个结局，你死我活。于是坏人之间的斗争是就此开始。徐有贞和失衡曹吉祥的矛盾从夺门之变后不久就开始了，他们原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关系很好，但功成名就之后，徐有贞才发现呢，他的这两个同伙素质实在太低。徐有贞入阁之后开始操持国家大事，每日忙于办理各种事务，毕竟他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。可施恒和曹吉祥却截然不同，他们发达之后只热衷于干一件事，贪污受贿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不断地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人，混乱朝纲。比如施恒同志先后打过多次报告给朱祁镇，要求封赏夺门有功人员，前后啊竟多达4000人。真是天晓得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，估计他连那天晚上在自己家厨房做饭的老妈子也算了进去。因为这个老妈子他觉得应该是有力地保障了后勤补给。那么曹吉祥呢，也不甘人后，他的养子侄子乃至七姑八婆之类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都封了官，令人叹为观止啊。徐有贞每次看着这种乌烟瘴气的情景都会不由得羞愧有加。哎呀呀呀，当年我怎么和这帮人搞在了一起呀，什么素质啊。自己虽然是一个阴谋家，可那二位仁兄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两个混混，如果继续跟他们混下去实在太丢人。打定了主意，徐有贞开始和曹十二人保持距离啊，见面了也不打招呼，他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。施恒和曹吉祥终于发现这位高学历的仁兄想洗手下船和自己决裂，嘿，决裂就决裂吧，怕你不成。天顺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457年5月，还乡团第一次内斗正式开幕。这天呢，徐有贞、曹吉祥等人正在朝堂上议事，朱祁镇突然拿出一份奏折，当众宣读，内容是这样的：曹吉祥、石亨等人贪污受贿，专横霸道，欺上瞒下，排除异己，应予惩戒。曹吉祥先生当时就懵了，他手足无措，张嘴想要辩解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朱祁镇呢，却没有看他，而是微笑着对徐有贞说：御史敢于直言，是国家的福分呐。徐有贞看了尴尬的曹吉祥一眼，也笑了。这封奏折的作者是督察院御史杨轩，是个小人物，而根据厚黑政治学的第一定律，小人物敢弹劾大领导，排除个人精神失常的因素啊，唯一的结论就是有人指使，指使他的人我不说大家也能知道，就是徐有贞。徐有贞没有理会无地自容的曹吉祥，洋洋得意地走出了大殿，他有充分的理由得意。作为内阁首辅，他能够调动文官集团的所有资源去对抗他的敌人，他有无数的打手，这些打手就是言官。那么在他看来，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。可惜啊，他错了。因为他的对手是明代历史上唯一可以与文官集团对抗的死敌——宦官集团。话虽如此，但当时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太大的权力，司礼监曹吉祥是很难与内阁首辅徐有贞对抗的。为了解决徐有贞，曹吉祥整日冥思苦想，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呢，经过长时间的业务钻研，他终于发现了徐有贞的破绽，并由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不久后的一天，曹吉祥进宫见朱祁镇、君臣二人聊天，气氛和洽。突然，曹吉祥话题一转，貌似轻松地说起了宫内的一件事情，且谈得津津有味。可他的谈话对象朱祁镇却脸色突变，大惊失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呢？因为朱祁镇十分清楚，这件事情他只告诉过一个人，徐有贞。于是他急切地打断曹吉祥，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 啊，是徐有贞告诉我的。 然后曹吉祥带着疑问的表情加了一句， 皇上还不清楚吗？ 外面的人呐，全都知道了。这句话同时也宣布了徐有贞的结局，他彻底完了。背叛和泄密是皇帝绝对无法忍受的。自此之后，朱祁镇渐渐远离了徐有贞，不再将他看作是自己的亲戚。徐有贞也是丈二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他想来想去，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是得罪了皇帝，受到如此冷遇。面对着朱祁镇那冷淡的眼神，他无从申辩，也无法申辩。曹吉祥赢了，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给了徐有贞一次漂亮的回击。徐有贞当然不会将那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他。那他是怎么知道谈话内容的呢？这个诡计的秘密在于，徐有贞进宫见朱祁镇时，交谈的确实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但听见的却是有三个人，而那个多出来的旁听者就是太监。这些皇帝的贴身太监受到曹吉祥的指使，将每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他，然后曹吉祥会在不经意间说出那些原本只有天地你我方知的事情，将徐有贞塑造成一个口不把门的奸臣。曹吉祥十分得意，和石亨谈官相庆，从此更加飞扬跋扈。这也难怪，也该轮到他了。但曹吉祥想不到的是，他并不是这次胜利唯一的得益者，还有一个人正在暗地里庆祝着自己的胜利。曹吉祥和石亨所不知道的是，五月的那次弹劾，策划者并非只有徐有贞一个人，这次攻击的实际组织者是另一个人，李贤。在徐有贞看来呀，这个叫李贤的人是他一手提拔的，绝对忠实于他。事实上，这个人也确实极为精明强干，很能帮得上徐有贞的忙，所以他与李贤共同策划了对曹氏等人的攻击行动，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这也让徐有贞更加认定李贤是一个极为可靠的人。可是徐有贞不知道的是，这位李贤先生除了是自己的下属和亲信外，还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活动家，喜欢广交朋友。而他的朋友中有一个人叫石亨。早在徐有贞拉拢之前，李贤和石亨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。石亨曾经劝说李贤参加夺门阴谋，但被李贤拒绝。后来吏部尚书王直退休，接任尚书王敖也是个很有背景的人，根本不买石亨的账。石亨十分不满，便对当时任吏部侍郎的李贤私下表示，准备赶走现在这个不听话的尚书，由他接任。吏部啊，是六部之首，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，地位显厚。石亨竟肯把这个位置交给李贤，可见在石亨眼里，李贤也是自己人。然而出乎石亨意料之外的是， 李贤竟然拒绝了，他谦恭地表示自己还没有能力担当此大任，还是让袁尚书留任的好。李贤这一举动让石恒大为感慨，在他看来啊，李贤这个人与旁人不同，非但不争名夺利，连到手的大官都不要，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不仅对李贤又多了几分好感。可是石恒绝对想不到的是，李贤之所以拒绝自己的好意，是因为他有着更深的图谋。为了实现这一图谋，他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，并在暗中窥视着自己的猎物，随时准备打出那致命的一击。而在他的猎物名单上有着这样三个名字：徐远真、石亨、曹吉祥。徐有贞已经被皇帝疏远了，但他对自己的处境却并不了解，每日啊依然以首辅自居，不把曹吉祥和石亨放在眼里，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。而上次指使御史弹劾也让徐有贞尝到了甜头，所以他决定再来一次。这次他找到了御史张鹏，并搜集了大量石亨、曹吉祥不法的证据，准备向朱祁镇提出弹劾。和以前一样，他还是找李贤一起商议，并具体安排了行动步骤。徐有贞的聪明终于到了头，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，他却没有自知之明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虽然徐有贞并不通晓其中玄机，李贤却是知道的，但他非但不阻止徐有贞的行为，反而积极参与策划。这一举动也让徐有贞倍感亲切，因为李贤知道啊，他计划的第一步即将实现，不久之后他将把一个人的名字从他的名单上划去。徐有贞开始行动了，他命令张鹏向皇帝上书弹劾石亨。这个时机很好，因为石亨此刻出征在外，正好可以对曹石二人分别击破，这个算盘打得确实不错。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计划还没有等到实施就已经破产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

石亨的似乎无心之语击中了朱祁镇的死穴。他或许是一个好人，或许是一个宽厚的人，但如果有人敢于触动他的权力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没商量。朱祁镇决定动手了，他要用实际行动去显示他的权威，告诉所有的人，他才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。第二天一早，朱祁镇便下令关押了张鹏和之前曾经上书的杨轩，矛头直指徐有贞。此时施亨已经得知李贤也是攻击他的策划者之一，他十分惊讶，也非常愤怒，决定要把李贤和徐有贞一起整死。之后他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二人，最终促使朱祁镇下定决心把徐有贞和李贤关进了监狱。徐有贞彻底完了，他被关进了当年于谦待过的地方诏狱，整日唉声叹气，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反思着自己，一切都宛如梦幻。他用尽心思技巧，胆大包天，最终斗垮了于谦，却也只高兴了四个月就沦为了囚犯，人生对他而言已经落幕了。可是同样身在牢狱的李贤却心如明镜，其实在这场斗争中他才是唯一的胜利者。他尽力协助徐有贞，利用徐有贞的力量去打击石亨、曹吉祥，此外他还充分发挥了徐有贞的盾牌作用，避过了石亨等人的反击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似乎还是失算，毕竟他也被关进了监狱，等待着他的势不可知的命运，杀头、充军或是流放。但李贤却丝毫不见慌乱，这一天的到来早在他预料之中，为此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。不久之后，处罚决定下来了，总算是皇帝开恩，徐有贞被降为广东参政，李贤被降为福建参政。这两个地方在当时都是偏远地区，也算是一种体面的发配。走出牢房的徐有贞抬头看着久违的天空，松了一口气，不管怎样，这条命还是保住了。而在他的心底却对一个人始终感到过意不去，这个人就是李贤。在徐有贞看来，李贤是自己的亲密战友，也是因为自己才到此地步，所以在临行前他特意找到了李贤，满怀歉意地对他说，哎呀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实在没有料到啊，如今就要各自上路离开京城，只好自己保重了。李贤的反应却出乎意料，他一点也不沮丧，而是十分客气地与徐有贞交谈，表示自己并不在意，谈完后还亲自将他送出门外。徐有贞怀着愧疚走了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李贤露出了笑容。徐有贞要走的只是你而已。徐有贞老老实实地去了广东，李贤却没有，因为就在出发前的一刻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出来说话了。这个人正是那位差点被罢了官的吏部尚书王敖。在这关键时刻呀，他挺身而出为即将出行的李贤说情，在他的大力游说下，朱祁镇终于办了人情案，将李贤留在了京城，并在不久之后恢复了他吏部侍郎的职位。答案最终揭晓了，李贤不排挤王敖，不担任吏部尚书，就是为了迎候这一天的到来，因为他需要王敖的帮助。徐有贞聪明绝顶，认定李贤是他的亲信，可是他错了。石亨位高权重，对李贤许以官位，以为可以拉拢他，可是他也错了。 他们都认为这个叫李贤的人会乖乖的听他们的话，为他们办事，却绝不会想到，在李贤的眼里，他们不过是猎物而已。他原本可以投靠还乡团做大官拿后路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。在还乡团肆虐的日子里，他默默地隐藏着自己，从那些阴谋家身上学习权谋和诡计，并最终用这些武器打倒他们。但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从他后来的言行中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两个字：公道。徐有贞不是李贤的朋友，石亨也不是李贤的朋友，甚至于王敖也不是他的朋友。李贤周旋于这几个人之间，似乎是个让人琢磨不定的人。但在我看来呀，他也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于谦。事实上，李贤和于谦的交往并不紧密，而且他们之间也有政治分歧。在继位的问题上，李贤主张朱祁镇复位，而于谦似乎对这位太上皇并不感冒，却主张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。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，两人的关系一度比较冷淡。但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中，李贤彻底被这个挺身而出拯救国家危亡的人所折服。他的勇气和顽强、清正与廉洁给李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混迹官场多年的李贤被打动了，他第一次认识到在这个污秽的地方还有像于谦这样勇于任事、刚直不阿的人。但转瞬之间风云突变，那群不知所谓的投机者还乡团一下子冒了出来，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，还冤杀了为国耗尽心力的于谦。在于谦被杀的那一天，李贤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他要为这个为国家付出一切、鞠躬尽瘁的人讨回公道。他并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那些人的恶行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没有用的。要想战胜那些奸邪小人，必须比他们更狡诈、更有权谋。他静静地隐藏着自己，细心观察着对手的动向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将他们一一击破。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，他逐渐变得成熟、机敏。虽然也曾历经艰险，身陷不测之地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。现在他终于除掉了徐有贞，下面该轮到第二个人了。俗话说风水轮流转，明年到你家。对这句话呀，徐有贞应该深有体会。就在四个月前，他得势之时把于谦关进监狱，却仍不罢休，一定要置其于死地。但他绝没有料到现在这一情况竟然原封不动地套用在他的身上。他已经万念俱灰，只想去广东当一个扶贫干部，可是石亨却坚持认为囚犯的身份更适合这位仁兄，于是又发动言官弹劾徐有贞，而且每天都到朱祁镇面前去闹。朱祁镇被他们烦得不行，加上他本人也确实讨厌徐有贞，便连夜派人把正在路上的徐有贞抓了回来。二进宫的徐有贞苦不堪言，他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地方锦衣卫招狱，并倾情出演了《监狱风云》第二部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与那些态度和蔼的看守们重逢，每天住在潮湿的房间里，吃着发了霉变了味儿的牢饭，估计啊还吃了不少闷棍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可是对于石亨而言，这些还不够，他一定要杀掉徐有贞。朱祁镇最终也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准备选个黄道吉日给徐有贞放血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京城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最终救了徐有贞的命。 就在刽子手在家磨刀霍霍之际，京城突然迎来了一场大雷雨，很多建筑被大风破坏，石亨家也被水淹了。古人办事都讲个吉利，婚丧嫁娶都要查查黄历，杀人也不例外。出了这么大的天灾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认为此事杀人不吉利，徐有贞就此捡了一条命。可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精神，石亨体贴地将已经50多岁的徐有贞安排到云南参军，发挥余热，实现了老有所为。这也算是不错的安排。如果把徐有贞发配到辽东参军，他很有可能在那里遇到3个月前被自己安排充军的江渊，成了他的战友。而按照新兵老兵的排列顺序，没准徐有贞还要帮江渊洗袜子。之后啊，徐有贞在那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扛了4年长矛，天顺4年，也就是公元1460年，被放回老家苏州，苟且偷生10余年，最后死去。徐有贞宣德8年进士，混迹官场16年，毫无成就。正统14年，因为说错了一句话，被人取笑嘲弄，隐姓埋名7年。天顺元年，元月偷鸡成功，飞扬跋扈，冤杀于谦。4个月后，被关入监狱，免死充军云南，最后回到故乡，在人们的鄙视和谩骂中死去。对于这个人，我已无话可说呀。有一句话用来形容石亨是再合适不过了：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他的智商和武力似乎是成反比的，恰似三国游戏里设定的吕布，武力很高，智力很低。他能够夺门成功，靠的是徐有贞；能够打倒徐有贞，靠的是曹吉祥。现在于谦没了，徐有贞也没有了，他终于露出了那自己原本啥也不明白的愚蠢面目。愚蠢的表现之一，一次啊，这个石亨带着自己手下的2个小军官，大摇大摆地去见朱祁镇，言谈极为随意。朱祁镇见状，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。毕竟这里是皇帝的地方，不是菜市场，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进来，成何体统？他生气地问道：“这2个是什么人？进来干什么？”石亨却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是我的心腹手下，希望皇上提拔他们。”朱祁镇的忍耐几乎快到极限，却还是耐着性子地说：“这事情不急，改日再说吧。”石亨却不依不饶：“请皇上今天就批准了吧。”朱祁镇冷冷地看了石亨一眼，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但愤怒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下。愚蠢表现之二，石亨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，有一次啊，带兵出去巡视，遇到一群瓦剌人，是不管3七21，上去就砍。结果砍死对方几十人，回来后他是灵机一动，向上报成大同大捷。而石亨呢，也以此为资本，是反复吹嘘。事实上啊，当时的边患已经十分严重，瓦剌不断与明朝为敌，发动攻击。朱祁镇看到这份边报，哭笑不得，只好顺着意思给了点赏赐，算是讨个吉利。回头却找来了恭顺侯吴瑾询问相关对策。边关吃紧，如何是好？吴瑾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如果于谦还在，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朱祁镇沉默了，面对这样的控诉，哎，他也只能保持沉默。偏偏这个师彪派的报功使者是个二百五，看着师恒吹牛，他也跟着吹，说什么斩获无数，俘虏无数。内阁学士岳正啊，是一个喜欢调侃的人，便问他：“你说俘虏无数，可这人在哪里呀？”“ 人数太多，没法带回来，都在树林里杀掉了。” 按说这句话应该能搪塞过去，可使者没有想到，这次岳正却想把玩笑开到底。他拿出了当地的地图，笑着对使者说：“这附近都是沙漠呀，哪来的树林？”石亨的拙劣表演远不止如此，可这位老兄的脑袋似乎进了水，就是不明白他不过是个打工的，皇帝才是真正的老板。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彻底断送了他的锦绣前程。在这一年呢，朱祁镇在自己的宫殿里会见了一个特殊的客人，正是这次会见解开了一直以来缠绕着朱祁镇的一个疑团，并最终将欢香团送上绝路。这位特别的客人叫朱瞻善，是朱祁镇的叔叔，他正是当年传言中要来京城接任皇位的人，也就是还乡团所说的于谦准备拥立的那个人。为了打消朱祁镇心中的疑虑，以免有朝一日被不明不白的干掉，他特意来到京城说明情况，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。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，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是交换了意见。朱瞻善重申了皇位是朱祁镇不可分割的财产，表示将来会坚定不移地主张这一原则。朱祁镇则高度评价了朱瞻善所做的贡献，希望双方在各个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合作。会议结束了，朱瞻善满意地走了，朱祁镇却愤怒了。事实最终证明了于谦的清白，石恒等人不但飞扬跋扈，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还借着自己的手杀掉了于谦，这个冤大头当得实在窝囊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真爱难尽，不如其弦之坚定。 一句出镜，山河草木到寂静，当长夜静住，听记忆消退了繁星，他山水皑皑几千，一步步凋零，隔几星有风长吟，一曲遥相迎，一世花满楼，清风一笑，一夕听牵牛，满座都饮尽，待秋至微醺，再祝东风被磨平，人楼外涛声云灭，声声风雷惊，再审讯醉里光阴，身边大梦不必醒，为琴声凛凛，不如深情的全民，知风顶云落，满是一一撩余韵，他抬手展眼映沙，天光破苍云，风初林花香静静，满是一满心，一世花满楼，心声悠悠，一句解千愁，内外风雨中另一双眸，春风春如旧， 的眼下该如何形容一场梦，怕有人心动，我记得睡莲飞溅老树青藤，记得星河灿烂自在枯荣，山涛守了几次，海浪打了几层，几

FM 986再度零。